好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嗨，今天是我们两位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五一节期间发生在香港的这么一桩旅游的事件。那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回到公司上班，现在都应该在回味啊，过去这个假期过得到底好不好？但是呢，可能对于这一位来自大连的辽宁大连的这一对这个东北的朋友来说呢，这个五一的假期啊，在香港就过得不是那么的痛快了。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里非常不舒服，对香港讲话社会完全是在欺诈。 晚了那么多，然后态度那么不好， 严重超时。 然后你们没有一个人说导游下来说安抚一下剩下的人，就给我们扔在停车场。 我们买了好几万块钱的东西，没少给香港做贡献。我们在国内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做老百姓，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来香港来购物。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不像你这样来说。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对辽宁的夫妇啊，准确的说他们是一家四口啊，从深圳过关到香港来旅游，在这个五一节小长假的这段时间啊，准备利用这段时间来好好的消费一下。刚才这位太太也是说了自己买了几万块钱的东西啊，觉得给香港来贡献一下的。但是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酒店这个大巴迟到啊，迟到让大家等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去这个澳门的行程本来是两辆大巴，结果一辆大巴坏了。那因此呢，大概就有这个一小部分的游客，包括这一对辽宁的这个夫妇在内，就需要等待。因此呢，这一对旅客就觉得非常的不痛快，也是这位先生在这个电视镜头的面前当即就报警啊，然后这个请来了记者，然后面对香港的媒体啊，这个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流下了眼泪，非常的不舒服啊。那这个事情。辽宁的这一对夫妇是他们要求赔偿是数万块钱的，这个基本上是后面几天，这个相当于后面几天形成的这个赔偿。那么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赔偿呢？赔偿了是这个 每人五百块 加上一晚的酒店的住 宿。 那你折合成现金的话，大概在1000多港币啊。这个赔偿我们先来看看合不合理。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听众，有一位嘉宾在线上，这是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董耀忠先生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业界监管，可以说算是某种程度上监管部门的这个意见。董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这个上次发生的这个辽宁的旅客啊，在香港他们觉得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件事情，您觉得最后他们这个赔偿合理吗？ 其实呢，我们真的很难是界定这个赔偿合不合理。 嗯， 所以我们希望呢，旅客假如要求什么赔偿，最好是联系他在内地的他这个买那个旅游产品那个旅行社，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旅行社跟他有什么那个决定，也可能这个旅行社跟他讲，你一分钟都不会迟，要迟的话我就赔偿给你，因为我们是香港的借贷那个单位，是不知道那个旅行社跟那个旅客他们中间的安排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们希望旅客要求赔偿，最好就是到内地找回他参加那个旅行社来追讨比较好一点。 也就是说现在香港这个旅游的安排都是通过内地的团再介绍到香港的团这样。 对，因为香港的旅行社只是做接待的工作，所以变成了他那个对口单位呢就是内地的组团社。 嗯， 那可是来香港的旅客参加旅行团，当然他是经过内地的旅行社才叫过来的，所以变成他假如追讨什么，最好就是找他内地的旅行社比较直接一点。 哦，那对于这个结果呢，香港这个旅行社最后是赔了一晚上的酒店加上每个人500块钱的现金，这也是他做出的一个妥协。您认为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吗？ 因为根据我知道呢，这个安排是内地旅行社安排的，不是香港旅行社做的。 嗯， 因为我都跟香港旅行社讲呢，他好像一直都跟那个旅客呢达不成协议，所以我就建议呢，香港旅行社你还是找内地的旅行社直接跟那个客人来商讨，所以结果就达成这样安排。所以我觉得这样安排是不是就是证明呢，就是假如香港来香港的旅客参加旅行团，最好是找回他参加旅行社那个旅行社来做出那个要求赔偿啊，要求怎么样，好像做的 安排不怎么和他本来他订的买的那个旅游产品。 嗯，董先生，其实我看过很多的报道，就是你已经说过，就是赔钱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你自己认为赔什么才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赔偿呢？ 因为最重要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因为香港的接待社真的不知道那个旅客跟内地的组团社有什么安排。所以变成你假如做出任何赔偿，你根本没有一个标准，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就很难达到一个协议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那个客人他在内地参加了哪个旅行社，他直接就要求他赔偿。 嗯， 那旅行社可以了解他当时他卖那个旅游产品的时候答应了旅客什么，所以变成这样子呢，变得来得直接。 嗯， 还有就是我在看呢，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我看每一个地方的旅客假如他要求赔偿都是回他原居地的。我们香港旅客到外地去，他不可能在外地要求外地旅行社做出赔偿。 嗯， 都是回来香港要求香港的旅行社，假如他那个行程安排不理想啊怎么在要求香港旅行社做出赔偿的。 嗯，董先生，这个事情本身是大巴车啊迟到了一个钟头。 嗯， 这个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是一个严重的过失吗？ 那其实呢，我觉得呢，坦白讲，这个香港的旅行社在安排那个旅游巴可能也有过错，真的是因为可能他呢延误了那么一个多小时。那可是我知道旅行社也尽量去协调，但肯定因为他跟我们报告说是那个其中的旅游巴是好像那个车子有点问题。 嗯， 那我知道他马上就安排另外旅游巴，可是那个客人都向我表示，他说旅游巴太小，他不肯登上那个旅游巴。那可是我也跟他讲过，香港旅游这个法律就不，香港的法律就不允许你站在旅游巴，肯定旅游巴有足够的位置给你坐上去的。 嗯，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有点不怎么了解。 嗯， 可是我一直想，假如香港的旅行社真的是在这安排上有一点错误，他可以找其他的方式来跟那个旅客道歉。 嗯， 好像请他喝杯东西啊，怎么样跟他表示歉意啊，怎么样。我相信香港来港的旅客，内地的同胞，他们都是很理性的，他也会了解的。 董先生，其实除了这一次的那个事件之外，其实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过去两年呢，就曾经有过这个旅行社赔钱的一个事件。那你怕不怕这个赔钱变成那个风气了？ 其实我们一直都不赞成有赔钱这个安排。 嗯， 就假如你赔钱，我一直都在强调没有一个标准。那到底是你是做什么要赔多少钱呢？这个很难做一个标准的。所以变成我们跟我们会员一直都讲，那当然呢，会员在有时候他希望每一件事情马上把它处理好，他就可能做出很多的安排。其实我觉得呢，有事情，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公平公正的看每一件个案的。假如他所做的事情，他觉得是他是做到他的那个安排，也没有任何错误的话，我觉得他又要好好的跟那个旅客讲。我觉得我们在议会来方面，我们有制止他。另外，在好像这次的个案，我觉得香港的媒体也是非常支持香港旅行社的做法。所以最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家就要了解，就是我们在处理方面，我们没有可能有过错，可是过错是有时候我们控制不了的，控制不了，好好的要讲给那个客人听，避免大家发生冲突了。 董先生，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香港人呢，就说有一些不合理，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旅客叫做旅霸，就是雷霸。 嗨， 那你最近几年有没有受到会员，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雷霸出现呢？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讲这个旅霸这个事呢，其实旅霸不一定是内地朋友，有时候香港也有的。那坦白讲，因为现在每一个地方的朋友，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对自己那个旅游消费者的权益都是提高了。他觉得有些事情不理想，他肯定会提出投诉。所以变成了我不可以光是内地朋友就有旅霸，香港没有，其他地方没有，这是不可能的。 董先生，您会觉得这次的这一对内地的游客是旅霸吗？ 那其实我觉得呢，他要求这个赔偿是有点不合理。坦白讲，因为你那个车子迟到了一点时间， 嗯， 你要求那么大的一个赔偿是比较不合理的。但可是我刚才讲过，我不知道他可能跟内地的他的组团社，这内地组团可能跟他讲， 你反正迟一分钟我就要赔多少钱给你，可能也有这样的说法。 嗯， 所以变成我觉得最好就是他跟内地的旅行社大家来来检讨应该怎么样赔，这比较好一点。 嗯，董先生，可能最后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的黄金周当中啊，内地来香港旅游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数量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还是持平？ 是多了， 多了。 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鼓舞的，因为刚刚开始我们担心是会下调的， 嗯， 可是结果那个数字还有两位数字的增长。 嗯，但是有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旅客的来源现在有一些变化了，是这样吗？ 那肯定，因为坦白讲，因为我们知道从华东过来的旅客可能少了，因为最主要就是那边有那个禽流感， 嗯， 他们总是有点担心。我觉得是最多旅客过来可能就是自由行主要就是珠三角那旅客，因为他跟我们太方便了，他们过来很方便， 嗯， 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个非常大的百分比的。 嗯，那这样旅客来源地的这个改变啊，会对香港的这个旅游行业的一些操作产生影响吗？比如说以前可能接待的是组团的游客比较多，现在面对自由行的游客比较多，大家在做法比如说团费或者说服务的标准质素上面会有一些不同吗？ 那其实呢，旅客从不同地方来我们都欢迎的，当然我们旅行社在安排上也要配合他们。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信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内地的朋友，我们香港是有规有矩的，他们这个安排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当然有什么他们不满意的，他们随时跟我们提出来。 嗯， 那我觉得整体的安排，当然你说每，因为中国其实很大的情况之下，每一个省市过来的旅客可能有变化，变化就是你香港的我们的接待社要想办法怎么样吸引他们。他假如说好像是珠三角过来的，他可能买的东西可能去的地方不同，他可能喜欢去那些因为他对香港太熟悉了，他们可能喜欢去那离岛啊， 嗯， 那些地方去看。那好像在远一些地方的过来香港，因为可能他来香港机会不多，你就带他去一些比较基本可以认识香港的地方。所以这个要我们业界下要想办法看怎么来配合来推广不同省市的旅客。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董耀忠先生啊，这个董先生说，这次的这一对大连的一家四口啊，大连的这个旅客，那在香港的媒体上也是曝光率非常的高，主要是因为这位太太就说到，我们也在内地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他这个有身份的呢，指的是这个应该是公务员的身份啊，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里面，他们开始抱团的时候，正常的价格是人民币是5000多元，那最后呢，因为人家是公务员，我相信可能旅行社考虑到消费能力比较强啊，那这个就可能会买东西比较多一点，那因此就有团费上的减免，因此团费减免到四个人啊，这个3000块钱人民币。哎，我当时在想，这个团费其实还是挺便宜的。 对啊，Vincent， 因为我过去做过一些 research， 就是说的这些旅行社的一个朋友，他们说在这个，比方说黄金周，到香港，比方说应该起码都要3000块一个人才是。 3000块一个人，他3000块四个人。 对啊，他现在是3000块一个人。 是， 所以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出现一个这个，就出现旅客夜宿旅吧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问过导游的意见，说，哎，你觉得什么样的价位是合理的？当时我有一个印象是在基本上这个2夜3天游的话，在人民币1500块钱，港币2000块钱左右，这个含住宿啊， 对，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价格。就是如果说低于这个价格的话呢，这里面就是从旅游操作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收不回这个本钱。 这些参加的这个团肯定不是什么豪华 团。对，这个团本身也有点奇怪，因此我们待会儿啊，再连线一位这个导游，我们来听一听导游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三立化新闻，我们待会儿。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哎，今天是聊到在五一小长假这个黄金周里面，虽然说时间变短了，但是黄金的含量仍然是没有的减少。刚才这个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忠先生就说了，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啊，一个非常鼓舞的消息就是内地来港的游客数量增加了。 数量增加了，这个对于香港的旅游业者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哎，这个游客来的多了，就意味着消费就多了，那消费多了就是这个大家就赚钱也多了，但是呢这当中也会发生一些摩擦，那就投诉也会增多。大家如果参加过旅行团的话，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旅行的途中啊，本身出门在外时间如果再一长的话，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摩擦。 对 这个大到这个吃饭啊吃坏了肚子，小到呢你说像这样大巴迟到的问题，都可能成为一个矛盾跟摩擦的理由。但是可能在香港一个以旅游这个旅游定位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可能在处理这方面就更有一些经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连线的是一位这个导游，哎，谢先生。谢先生可能是对于内地的游客可能有更清楚直观的了解。谢导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非常感谢啊。 谢谢。 这个平时带内地游客带的多吗？ 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这个通常都是哪里来的内地游客比较多？ 全国各地都有。 全国各地都有。你喜欢带内地游客吗？好像有点犹豫。 考虑了很长的时间。 怎么说，我们都依赖为生的嘛。 依赖为生，好。 职业来的嘛。 是职业，非常这个职业的态度。那您会觉得内地的游客啊，在这个香港旅游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投诉的话，通常是投诉什么事情？ 通常的投诉啊，那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膳食啊。酒店啊，还有购物方面， 那像之前辽宁的这一对旅客投诉大巴迟到的，并且招来这个报警，然后请记者来曝光这样的事情，您之前遇到过类似的吗？ 这种事情也有，那但是呢，可能性质上面就有些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吃东西，说东西。就是粥里面啊，或者饭里面也或者饭菜不好，或者有什么肮脏的东西呀、尝试过这样子的报警。那么也有因为可能口舌的关系，然后发生打架的啊都有。 打架是游客跟导游打架吗？ 对对对，他打导游啊， 打导游， 打导游， 对对对对， 哦，所以您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是 人身安全的风险。 但是不是有试过有一个来自好像是安徽的吧，叫张勇的嘛，不就因为打导游而出名吗？ 哦， 已经 报 道过 了，这是以前报道过的 一 个新闻事件。 那一个女导游，你说可能导游会自动打他吗？ 那个导游是一个女的，叫阿勇啊，对吗？ 对，那一次的发生之后，那么因为香港旅行社就受到一些压力，那就自动就为了平息事件就赔偿了嘛。 所以您会 赔了， 是 听说还赔了不少 啊。所以您会觉得，当这个面对游客的投诉的时候，不管这个游客投诉可能在您看来是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都会比较旅行社会比较倾向于维护游客这一边，对吗？ 对对对，因为也受到香港 BIC 的就是太多的规则的管理，现在在香港经营旅行社或做导游不容易， 不容易。那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团费上面啊，我们看到这一家四口团费收了3000块钱人民币从深圳过来，这个收费是一个正常的收费吗？ 可以说有点不正常， 有一点不正常。 应该是便宜团。 您觉得正常的话，比如说四个人一家四口的话，您觉得多少钱比较合理？ 三黄金鸠。 正常的话应该是5000块钱左右。 5000块钱， 五千， 也就是说便宜了这个将近三分之一。 对， 那。三分之二，所以我想知道他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说因为知道他是公务员，所以给他减免了2000多人民币的团费。您也会经历类似的做法的话，如果您这么做的话，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公务员就会要减免2000多的团费？ 他是公务员给减免，在内地的旅行社给他减免的吗？ 对， 一早就减免了吗？ 是是是，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是 这 样。 我们就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大清楚，那可能是内地主人社的一种招揽的手法吧。 但是您在这个 接触您的客人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客人是公务员，您会给他这个团费，或者说给他，如果您直接招这个游客的话，您会给他便宜一点的团费吗？ 我们作为导游，我们不会说因为他的便宜贵的，因为我们只是带团啊，不属于旅行社。 嗯， 那而且呢，他的便宜与贵都是内地组团社跟他接触的嘛。 嗯 嗯， 啊，跟他谈好的嘛。 但我想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公务员的身份的内地游客，他会在香港的这个消费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吗？您的经验？ 有机会哦， 有机会。 谢先生、OK， 谢先生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出来的那个事件，就是最后那个游客就给赔钱了，就是因为那个车迟到。那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有车迟到的时候，你通常来说你会怎么样去 应付 赔偿？你应该不会赔钱吧？ 不会不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我作为导游，我怎么可能会有钱去赔给他，是不是？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类似像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按耐客人啊，然后呢也会告诉他什么原因。很正常，因为迟到的原因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师傅这个车子坏了啊，或者师傅自己本身还有，因为香港的车子不像我们内地，可能有些车子一直跟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嗯， 啊，附近左右， 嗯， 他可能啊一大早还要去，比如送学童啊，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有的， 嗯， 啊，因为太紧张了，现在旅游车的一到旺季的时候都是那么紧张的。 那如果是比较平常的一些投诉，比方说食品不好，还有住的地方不好，你们怎么处理了？ 食品不好啊，各方面他的反应我们也会告诉他咯。啊，比如说香港啊做团体餐的餐厅哦，不多啊，来你都看到了，所有大部分的游客都挤在一起的，除非你有特别事先有安排的， 嗯， 是这样子的。或许团体餐当然就是比较就是贪图快捷嘛，啊，那你认为你可能口味的大众口味的关系。那么如果您需要说享受在香港也是个美食天堂，是不是？ 嗯， 那么想吃好一点的，那我可以介绍你。 OK， 晚上啊， 谢先生，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呢遇到最不合理的一些投诉，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不合理的投诉多的了，那比如说也曾经试过客人。因为吃东西牙也假牙掉了，那他都要求赔偿了，说他弄坏了他的假牙。那么也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那行程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俩三天的行程，有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对不对？ 嗯。 这自由活动的过程之中呢，是第三天最后一天。那么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第二天安排好的到海洋公园去，但那后可能那天刚好下。 喂。 哎，听到吗？ 哎，这个谢先生的电话好像突然是断了啊，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请导播重新接一下。这个刚才谢先生说到自己的这个从业的经验，问他内地的朋友好不好带，似乎是非常的犹豫啊，看来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内地的游客到香港非常多，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商机，带来了很多工作的机会，但是呢这里面恐怕也会有一些对，有的时候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矛盾，那这个麻烦我相信哪里的游客其实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最近因为内地的游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呢这个发生的机会啊也实在是比较的高。我们这个电话暂时就接不通了，没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这件事情。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谢 先生。好，这个刚才的导游，香港的导游谢先生又回到了线上，我们再接回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您刚才这个导播告诉我说您有非常想说的话，您是什么非常想说的？ 那我在这里也就是想呼吁一下， 嗯， 就是说无论发生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之中， 突发的事件也会有，还有呢就是在整个行程里面也有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那么对前线的导游当然跟旅客们啊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也希望所有的旅客呢在旅游的过程之中以主要的以能够就是玩得高兴玩得开心为主题啊，互相互解互谅这样子。因为导游呢在这个整个做的过程中也是挺辛苦挺累的，也要安排各个方面的方位的事情。 嗯，谢先生，您既然说到了导游的苦衷啊，我其实有一点这个好奇，可能在导游在收入方面的苦衷更是一个大的压力。现在您的这个会寄希望于内地的游客在香港的购物然后来获得额外的补助吗？ 这一点呢、哦、是其实呢也是有关于内地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存在。 嗯 啊、这个其实呢内地朋友到香港来，很多参加团队的在内地的团社呢，他们都是以一个比较低价钱的方式来经营的。 嗯， 那么所以也需要呢顾客们呢在选择团体的时候呢，也是在内地的时候选择团体的时候哦，更重点的呼吁全国的这个的顾客呢游客们呢都有要有这点概念。就是说比如说你参加哪一种，他都大致上呢都会跟你说有在香港购物的行程没有啊，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啊，价钱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 我可以理解购物的行程多他的团费就会低嘛。 对。 谢先生，现在呢越来越多内地人都是过来自由行的，那对于你们的收入就是很大的打击对不对？ 你说对我们的业者又有 自由行的客人就不参团的话是 自由行有自由行的一块嘛。 嗯， 因为这个市场来说就像哈、以前的市场都是这样，全世界的市场都参加团队的有一块，自由行的有一块咯，这是避免不了的。 嗯，那所以作为一个导游，您会支持说1000多行的或者说自由行的这个政策在内地更多的城市推广开来吗？ 我们也支持啊。 您支持 对香港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好处啊。 嗯，您觉得香港现在旅游的接待能力，酒店啊、导游啊、交通啊、景点啊，可以接受得到更多的内地游客吗？ 我觉得不足， 不行。 特别酒店，因为呢，整个团会特别香港旅行社来说，酒店方面呢，的确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呢。酒店的那个海鲜价钱呢实在是承受不了，每天不一样的价钱，而且相当的昂贵。 您说酒店的海鲜的价钱特别是 对 是酒店房间的价钱， 海鲜 价就是常常价 啊、哦、您是指酒 浮动的那个价钱， 今天跟明天都不一样的价钱、 哦、 不是吃的那个海鲜。 我还以为是游客想吃海鲜， 旺季的时候它就特别贵 啊。 OK， 这个看来也是一个让导游另外一个头疼的地方。哎，非常感谢这个非常辛苦的 谢 导游，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 谢谢 好，再见。 谢谢。 哎，谢导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对， 这个是你看这个游客这边压力也很大、酒店还要经常订不到、价格还要变得很快，大巴车还要经常上午去送学生，下午来送游客， 酒店突然间加他又应付起来、 对，有的时候呢这个游客还是从内地超低价行程过来的、这个钱很多是内地旅行社团啊收了去了，那到香港的导游这边呢可能挣的钱就比较少了、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大家，哎呀，购物拼命的购物。不过你话说回来，大部分内地游客到香港来本来也就是来购物的。 对，其实我自己觉得香港如果长远来说都是让他们购物，又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肤浅。 对啊，因为所有人他走在 街头上全部的店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 那慢慢慢慢过来，就是内地的同胞他们也不愿意过来了，他们找到比较相对便宜的地方，他们就走到另外的地方。有没有特色？ 太容易了，以后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有酒店跟这个吃饭的安排，你找一个三合一的，有一个米兰站，有一个中药铺，再有一个莎莎。 中西药房 有个莎莎，基本上这三家你摆在一块， 三宝啊，所有的街头都是这三宝， 对，基本上你就搞定了。你这个游客，哎，我觉得靠近罗湖的地方建几个这样的站点的话，以后省了大家很多时间， 对，都不用是去找了，就是这些店的 啊。因此呢，我刚才问到谢导游说，这个一千多行的这个政策啊，的确 CIPA 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关于加强内地和香港经贸往来的这个安排啊。从SARS 的那一年开始，那当年是作为为了缓解 SARS 之后香港经济低迷的一个做法，那等于说这个开闸放水啊，把这个内地的这个滚滚人民币洪流哎接一点到香港来，但这个闸开得了你就基本上是关不上的。 但到现在这个一千多行好像都让这个水货客去用了， 哎，一千多行，这一千多行大家之前遇到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深圳开始要推动一个非深圳户口的居民，只要是你深圳的居民，你没有深圳户口，你也可以享有香港一千多行的这么一个政策，在香港遇到了非常大的反弹。那大家就 后来就停， 对，因为现在的可能从旅游业的这个感觉来说，哎，香港的旅游 越来越多人过来就好了， 酒店没有不是。当然你一方面人多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人多了接待不了我，最后这个还是给我造成更大的压力啊，我觉得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因此呢，当时这件事情我后来注意到深圳就没有继续再执行下去。那包括现在在一千多行开放更多的内地城市呢，这一点呢也是相信在香港这边的社会的阻力也是不小。我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坐车出来的时候看路边的这个区议员的很多政策的主张， 对， 有不少呢已经打出说要取消一千多行了，是根本上是反对一千多行的。那一千多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奶粉的问题，那奶粉的问题虽然说通过这个行政的手段政策的可以说用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手法把它解决掉了，但是大家还是心有余悸，你今天是奶粉可能明天是尿布， 对不对，那你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双非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悬而未决，现在只能通过一些亡羊补牢的这个方法来堵住，但是还有很多衍生性的问题，那其实都是卡在一个是说内地的这个市场很大，人人都想分一块羹啊，我都想要更多的游客过来，另外方面香港这个城市有点承受不了。 其实我觉得我很同意谢先生说，我们先要检讨我们的接待能力，如果你就是盲目的去开放那个过来的那个通道，那太多人过来就是太多的投诉，也不行啊。 真是，内地现在到香港每年有超过4000万人次的这个旅客，哇，4000万。 对啊，你在星期六、星期天你自己到旺角、到铜锣湾，你 这个真是很 没可能可以逛街的，因为太多人了。 对，这个香港的这个逛街基本上就是要在人群中不断的避让的这么一个感觉，也是，怎么说呢？你这个爱他恨他，这某种程度上是拥挤是香港城市的一个特色啊。但是也如果你每天都住在那个地方的话呢，确实会觉得压力确实也是比较大， 摩擦也太多。 另外一点啊，我觉得可能更长远的有一个变化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最早来到香港的内地的旅客，可能是北上广的旅客或者消费能力比较强的，大家过来都是可能买名牌或者说买楼的，对不对？买金那或者真的是消费能力比较强，这个香港的这个从商家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欢迎的，有钱的这个顾客我当然欢迎了，对不对？那但是现在最近我们看到行业的一些统计数据发现，就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内地一线城市的游客开始不来香港了， 到欧美了， 到欧美去了。那一方面因为那边的东西可能更好更便宜，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呢，到那边的招来中国游客的这个幅度更加大，那这是一个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香港的很多人说香港的购物环境旅游环境也在变差，因此呢把很多的一线的以前可能如果说这个 商家把他自己顾客分等级的话，购买力最强的那些人已经来的越来越少了。那现在呢，可能二三线国内二三线城市啊，二三线城市的话，这个来香港的旅客就比较多。那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二三线城市相对来说消费能力会比较弱一些，会比较弱一些。那他可能在文化上的这种冲击啊、摩擦啊，就会更加的大， 对， 更加的多。 对，我还有观察到，就是早几年呢，我们到那些便宜的餐厅，比方说是麦当劳那些的，我们很少见到就是内地的旅客的， 因为麦当劳对大家来说，他这无所谓。 他们内地也有啊。 啊，对啊。 那现在呢，我们到那个旺角或者是铜锣湾的麦当劳，全都有一些就是内地的游客。 嗯，因为是可能是比较他比较节省的旅行的，他需要找麦当劳这样比较便宜的食物。 还有他们在找一些不同的方法，就是不住酒店。 嗯，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我有一去这个离岛，我看到很多内地的游客他们在 露营， 住那些度假屋。对，以前 离岛的度假屋我倒不觉得是为了省钱，可能是真的比较有情调，又比较有 童的，很便宜啊， 很便宜，但是要找到那边还是挺不简单的。好，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以前一直香港人有这个心态啊，就是说诶，为什么我们要欢迎内地的游客？因为内地客消费能力强，对不对？他给香港带来了工作的机会，带来了商机。但是我经常在想，如果说有一天内地的游客人数仍然很多，但是消费能力变弱了，那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面对内地游客的一个心态？对不对？这个你好像你有钱，是不是？你有钱我就欢迎你，没钱我就不欢迎你。 我想也 这个会是一个摆在所有香港人面前的难题。我们今天在这里先不要下结论啊。今天电话非常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 call in 的话题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话题，租赁。租赁是，如果说你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两个字的话，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租赁他今年其实应该有40岁了，已经有40岁，但是他的心里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22岁的女孩。为什么呢？她是1992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这个本科生。在94年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视力突然的下降，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开始掉头发，开始肚子疼，然后当时就怎么诊断都诊断不出来。最后呢，通过同学网上的请教美国的医生来帮助，终于发现非常离奇的中了一种叫做她的重金属盐，哎，中了这个毒之后呢，就永久性的，虽然说救活了，但是这个钽离子永久性的损害了他的这个大脑，因此造成40岁的朱令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靠自己超过70岁的父母双亲在养活自己，在照顾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大家想，那他怎么会中毒呢？他盐这个不是我们平时什么人都认识，是或者说可以接触到的。这个案件一直到现在，北京市的公安局在94年的时候开始侦查，在95年的时候开始侦查，98年的时候结案，但是没有任何的结论。朱令的父母三番五次的申请公开信息，都不愿意公开这个信息，到底是为什么？最近在美国就发起了这么一个在白宫网站上的请愿活动，超过了12万人的签名，要求将此案中的一个嫌疑人，目前在美国已经结了婚，以这个婚姻欺诈或者说以他对美国造成了安全威胁的理由，将他遣送出境。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嫌疑人，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会提他的名字。但是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想到，哎，这个事情他本来是中国20年前的一桩奇案，一桩谜案，一桩无头案，现在诶，这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在美国白宫的网站上发生延烧，然后导致大家在反过头来有一个机会来观察，来跟进这个事件。真的白宫网站的请愿可以帮助到朱令吗？这个永远22岁的女孩，你的意见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我们现在就开始接。 话新闻，有话直说。好的，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今天的问题是，你觉得在美国白宫网站上这个超过十万人的请愿啊，按照这个规定，如果超过十万人的签名请愿的话，白宫就必须要做出回应，能够真正的帮助到这一位清华大学92级的化学系学生，在95年被查出来是他中毒，但是在98年神秘的结案至今没有下文的这一位朱令吗，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和他超过70岁的父母双亲吗？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来自美国王小姐。王小姐您好。 哎，你好。 王小姐您怎么看，您有关注到这个白宫的请愿吗？ 啊，我已经关注了，而且我自己也去投票了。 啊，您也有签名。 啊，对，我是大概一个小时之前过去投了一个票。 嗯，但是在美国的白宫网站上签名，您认为他怎么样能够帮助到现在身在北京的朱令呢？ 嗯，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不在国内，然后也帮不到什么，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侧面的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吧。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过去签名，我并不是想真的想让美国白宫出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真的他们过来调查这件事情，我只是想让中国政府来看到说在美国还有这么多同胞，这么多学生，就是他们在这边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情，然后有这么多的人，就是希望通过用这种方法来，就是让中国政府来更加注意到这件事情，更加注意到它的严重性，它的影响之大。我觉得这是我投票的一个目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美国的王小姐。王小姐希望能够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接下来是北京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于先生，您看到这个美国白宫网站上超过12万人的，我刚才检查到12万人的这个签名，您认为他能够帮助到身在北京的朱令吗？ 我觉得肯定能够帮助到他的。 怎么帮助呢？ 起码这个事情可以引起到国内外的一些更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然后舆论上可以给他更多的支持吧。 嗯。 但是说从另一个角度，对朱令的病情可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对这个真相呢能不能引起他的那个关注呢，这个我就觉得不一定。 嗯， 因为这个事件毕竟有一定的敏感性吧，属于中国的内政范围，然后以这个外部的那个力量去尝试去介入的话，未必有什么那个直接的那个作用力。 嗯，所以您认为这样的行动只能够在舆论上面咱们再是这个加一把柴火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嗯， 起码在舆论上或国内外可以更多的关注， 嗯， 包括我自己，我也跑到那个境外网站上为他投了一票。 啊，你也有参与？ 在国内，对，我也投一票。 嗯， 特别是咱国内司法不是很透明，然后公权力又比较没有监控的情况下，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立场吧。 嗯，您知道朱令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知道的其实比较晚。 嗯。 这个在2004-2005年网上炒得很火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关注。 嗯， 然后是因为这一次复旦那个 投毒案 事件嘛。 嗯， 对对，然后才引出了这么一个更加悬疑，然后至今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这样一个案情，我才关注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于先生，谢谢。接下来是广州的黄小姐，黄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黄小姐，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的朱令的这个案情呢？ 我应该是一两个星期左右的关注时间。 哎，这个可能是大部分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件事情的这个人的一个状况，大家最近才关心的。但是您是什么让您一下子对这么一个发生在20年之前的一桩案件感兴趣或者开始关注的？ 嗯，我想还是因为黄洋事件吧，因为黄洋的事件，所以大家包括微博或者是一些媒体才开始把朱令的事件，再次呈现在公众的眼前。然后我当时是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他最后一次弹琴的那个视频，所以开始对这件事情感到很震惊，也开始关注。 嗯，所以您是对他抱着一种同情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在同情之外，更多的也是出于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想要呼吁大家去了解真相，然后再还原给到这个事情一个交代的这么一种心理吧。 嗯，但是朱令的父母就说了，他们并不支持，也不希望大家去参加这个白宫网站的请愿。您怎么看呢？ 哦，这个消息我倒还真没有留意到， 嗯， 但是我本人就是有参与到这一次的投票的。 嗯，那您觉得这个真的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两个角色这一次白宫请愿他可以扮演到。第一个，我觉得他这次白宫请愿应该说是我们这么多民间的声音，他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去抒发我们的一些意见。 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次白宫的请愿更像是一条线索，他把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很分散的很细微的一些关注跟动作给串联起来。 嗯， 甚至到后来把它就是变成一种呼吁跟一种有力量的一种呼吁诉求。 嗯， 直到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官方媒体在报道，那么多的意见领袖在力挺，还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来介入。 嗯， 我觉得这都是白宫请愿事件它所承载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嗯， 它就像一个线索，把那么多分散的关注跟动作串联起来。 嗯， 让朱令的案件再一次成为一个备受社会所关注的事件。 嗯， 所以我觉得是绝对有帮助的。 好，非常感谢这位来自广州的听众。嗯，谢谢。好，这个白宫的这个请愿只是把大家的所有的意见全部凝聚起来的这么一个行动。福建的贺先生，贺先生您怎么看？啊，施先生，施先生您好，福建的施先生。喂喂，施先生在吗？ 对对对。 哎，好，您怎么看？您同意刚才几位的这个说法吗？ 我没听到。 嗯，就大家的意思基本上是说，通过白宫的请愿发起一个舆论上的一个压力，然后再把国内的这个意见的力量，哎，通过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集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帮助到朱令。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同意。 嗯，所以您认为这个最后是可以起到帮助朱令的效果的？ 对。 但是您觉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相吗？ 嗯，找到真相应该有帮助吧， 应该会有帮助。 对， 嗯，好的，谢谢福建的施先生。好，接下来是这个贺先生，贺先生来自武汉，武汉的贺先生您好。喂， 你好。 哎，贺先生您好，您怎么看朱令的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这个美国的政府，他提供这个请愿的这样一个项目，是2011年的事情，到现在，运行的也就2年的时间。 嗯， 那么这个机制之中必然还会运行之中还会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 嗯， 这有解决的机制未必代表你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嗯， 那么而且其实这些请愿的人，我觉得他那个请愿的理由也写得很巧妙，因为他也考虑到 这是美国的一个网站。对 对对对，他美国的政府他不可能过分的干涉到他国的那个内部的司法事务。 嗯， 所以他们的切入点很巧妙，说是就为了保障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权利。 嗯， 所以要对这个进入美国的这个 嫌疑犯， 这个嫌疑人。 嗯， 对对对，进行一个调查。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是非常好的，这也为这个美国的政府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呢提供了一个帮助。 嗯， 所以我个人相信，就美国政府，因为它有个规定，就是10万以上必须有个回应。 对， 那么也就是说要有回应的话，你必须要有调查，要有一个方式，要给人一个幸福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他们的由于这个请愿者提出的理由这个角度非常巧妙，所以我认为美国政府会给出一定的回应。但是，具体的如果能想真正解决这样一个十几年前的案子，我认为不可能。美国政府自身有很多的这种杀人案件，那拖了十几年呢，他自己解决了吗？他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样问题，怎么能解决一个别国的？他国家十几年前的一个案子呢，我认为从现实操作角度来说是不现实的。 好的， 我相信美国政府还是能够提供一定帮助。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的贺先生，说得很明白啊，这个有帮助，但是估计案子是解决不了。最后的一点时间，沈阳的江小姐，江小姐您好。 喂，你好。 哎，江小姐，您这个怎么看？您觉得白宫网站的请愿可以帮助到朱令吗？ 我觉得就实际作用而言，我并没有对这个帮助抱有太多的希望。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请愿签名可能就是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吧，就是让公众看到，就说有很多的人在关注这个事件，然后也希望就是有关的一些监察部门，就是说能够花时间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让案件最后能够水落石出。 嗯， 您还是觉得这个可以把案件调查清楚的，您还是有这样的希望？ 不是，我并不觉得就是白宫能调查清楚，我是觉得说，白宫这个事件，就是说让一些有关的部门能够看到，就是说有那些有关部门他能够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但是说。直接从白宫来说，我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好的， 白宫来调查清楚。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来的所有的朋友啊，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对于朱令抱有深深的同情，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啊，推动这个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我一直在想，如果中南海有一个请愿的网站的话，一定可以收到比白宫更多的签名。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再会。